九点，总成交金额107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34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51点，跌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汇丰控股40.1跌4.05元，腾讯控股373.6跌6.6，药明生物105元升4.5，阿里巴巴183.6升2毫，中国平安75.1跌1.05元，李宁21.55跌1.1，美团点评93.55跌1毫，友邦保险69.25跌9毫，盈富基金23.3跌5.5毫，建设银行6.21跌1.3毫。外币对港元的买价，美元7.752，英镑9.576，瑞士法郎8.05，澳元4.718，加元5.472，新西兰元4.591，欧元8.5167。每百日元对港元7.2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606。日经平均指数报18065点，跌851点。港金现价报14660元，跌2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7.13美元，卖出1591.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返较早前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嘅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都只系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交通都是繁忙的，车龙排到李郑屋游泳池。咁最后提提大家啦，喺香港西九龙站因为有道路改善工程，直至到下午嘅4点，汇民道去柯士甸道方向嘅一段巴士线系会封闭，禁止车辆通过。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要睇翻自己啲黑历史，真系要俾啲勇气先得噶。 无需怜悯，流泪变做浮云，无关。遥远无后顾地航行，何苦呆等？如喜爱就抱紧，人当然需要当初的天真。你是一种人。 转为独立歌手的 Stephanie， 意味住以后就要一脚踢，同埋继续追梦，是勇的。再勇啲嘅咧，就系佢今次度身订做歌曲之前，特别同制作人重温自己10年前嘅演出嚟攞灵感。 好结局会实现。 作曲编曲监制柯新峰，填词日和。 无需怜悯，流泪变做浮云。 今日星期新踏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4位，何雁诗《自有梦想的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晨光第一线， 逆转新格局。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上下半场重整阵营， 每朝与你容光焕发抗疫情。 小白、芭比、阿欧、彭仔，当然仲有朱海婷。 切，咁咪即系一样。 讲咩啊你？ 一样咁好听。 记住系晨光第一线啊！ 来一点新意， 加多点坚持。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喂，老婆，做咩个客厅度黐胶纸啊？ 分隔线嚟噶，我要同你保持一点五米距离啊！ 阿妈，你估呢度系货柜场咩？使唔使加埋交通标志啊？ 老婆啊，做咩攞盏黄色闪灯俾我啊？ 你啊，你冇戴口罩，咪俾眼黄色灯你咯！ 妈，你真系当屋企系货柜场啊？啲车要佩戴黄色闪灯、啊。 阿老婆，你一定系听得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正安》短剧多啦。 货柜处理操作要认真，一唔小心会伤人又伤身。 2020年4月1日啊，谂翻起就系17年前，2003年，同样都系4月1日。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冬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宽，我们亦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冬香。世间低温这样长，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望旧运，无人如你逗留我思照相，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我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笑得肌肤如情，痕极有痒，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稳，无人如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是某种长处心。 损伤，宁愿有遗憾，亦愿和你远亦近。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春风仿佛爱情在酝酿。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就像愿绿总是春意。 过了十七个的春夏秋冬，依然记得来自张国荣的这首作品《春夏秋冬》。跟着来的这首就是今天新收到的派台作品，讲的就是对一个离开了的人的一种思念。但是今天播今天派可能会有一番的回忆。On my way back to the same old place, I'm struggling fast and by the spots that we've been throughIt's never easy, yes you know. Keep telling me myself it's time to let it go. Oh, I'll be alright. Things couldn't get much worse than this right now. I just gotta try. 来自香港的这位独立的唱作人，他的名字叫做徐家豪。今次有自己作曲加上填词和监制，编曲就找来有加蛋蒸肉饼的 Sony 为他合作。新的这首派台作品，作品的名称叫做 Gone。 歌就是讲紧曾经遇上的一个人，跟着这一首未能遇上的故事。 震撼中，期待最值得期待偶像，奈何天都为我太紧张，将兴奋眼泪醉成暴雨，换来碧玉浪上似飞翔，的心脏暂停一样。 绝对的渴望，大概会失望。一起披风戴雨，亦是场盛放。可跟你快乐地浪忘，未满足的梦，但永世不忘。这醉醒之旅，发现原来是你，饰演我偶像。 新嘅派对作品。上面佢已经预告咧，就系佢好想做一个音乐家卖 fine art 嘅呢个 project 啦。之前一首歌咧就系唱草间弥生嘅，呢一首歌咧就系关于佢另一位好喜欢嘅艺术家 Bjork。越嚟越揾到佢嗰种 fine art 嗰种味道啊！嚟自王菀之呢首嘅新嘅派台作品，作品名称叫做《碧玉》。有一啲咧歌咧就其实好似衫咁样嘅，即系你一衬上去个歌手身上，你就觉得好 fit 身嘅。头先讲嚟嘅曲风咧就系好啱王菀之嘅。至于跟住落嚟呢一种嘅 style 咧，真系 fit 晒佢噶啦。嚟自 Janis Weiland 呢首 Jazz 嘅作品。 要跨过400公尺，有些隆重。要攀到800公里，其实很干燥。就算樱花会飘高，但爱飘于瀑布。像我习惯用艺地转数。要挑战个个挑战，有些残酷。要真心次次真心，其实很虚耗。就算风筝会飞高，更想飞向路中，像我在捍卫心的岁数。其实是我喜欢低半度，还是闹事太乱不愉快，轻脚步，就算想得有多高，偏偏不爱追逐。就算撑撑到都很热闹， 些难度，放低我，我放低我，其实很出众。望向天空有多高，跟上起舞成钟，像我在捍卫新的岁数。其实是我喜欢低半度，还是闹事太乱不如放轻脚步，就算想得有多高，偏偏不爱追逐，就算惨到都很易老。就算声线能飘高，但我低调来到，别怕千般武艺众人不高贵，也想用足。看错书，永远低跌，宁愿失操控。要挑战，个个挑战，有些残酷。要真诚，次次真诚，其实很虚耗。望向天空有多高，跟上起舞成钟。未来低音，变化变快乐低腰，变化变孤独低高无声。 今日系四月一号。每一个日子你都可以赋予佢一啲特别嘅回忆同埋特别嘅意义嘅。你会谂起一号嘅话，系边一个月份嘅一号咧？刚刚听到嚟自卫兰嘅低半度。首歌咧就叫你放低一啲嘅执着啦。但是執著和堅持有時只差一線。 純真的想法最簡單，蒙起一雙眼沒過犯，求安心求快樂，來活在瞬間，無知及試破那一刻，殘忍的真相極野蠻，誰流淚誰哪怕，誰轉身無事憂患，我们痛心，谁让沉默向下沉，谁要将悲痛降温，我们勇敢披上碎片前行，高墙前人生共奋，走一走下一下都会中枪，心一碎比那刻要更铿锵，是每幕凌辱，每种剥削，只知我不软弱，放弃那是悲愤扩张，街中那声势会更加响，意思来未曾败仗，吸干过的心只能变强，游走于街里的礼物，同一种爱痛与恻隐，同面对人的爱，握紧那份固执，余生于是有种责任，才不想勉强偷生，仍倔强仍记得，谁人无罪却变罪人，谁劝谁弃守，都能善于自由，连价格可以没有，有谁更丑，躲进恶的洪流，还嘲讽着好，走一走下一下都会中枪，心一碎比那敲叫更铿锵，仍是每幕凌辱，每种剥削，只知我不软弱，放弃那是悲愤扩张，街中那声势会更加响，意思还未曾败仗，不怕要多打几多仗，哭一哭去抚慰一切创伤，很相信天看得到这悲伤，仍是每幕凌辱，每种剥削，只知我不软弱， 使得爱可一再扩张，街中那声势会更加响。 新到半钟之前，我呢又有新手到呢首派台作品。嚟自零号机，自己作歌填词有若云。派台作品，作品的名称叫做《不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政府決定關閉更多場所，包括卡拉 OK、麻雀館和按摩院等可能有傳播新型肺炎風險的場所，最快今晚起關閉14日，預料政府今日下午公布詳情。消息指，行政會議舉行特別會議通過相關規定，政府要再刊憲實施新規定。上星期六实施的新规例要求六类被指在高危的场所关闭14日，包括游戏机中心、浴室、健身中心、游乐场所、戏院和派对房间，但不包括卡拉 OK、 麻雀馆和按摩院。卫生防护中心昨日公布，7人到尖沙咀一间卡拉 OK 聚会之后，其中5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中心形容是小型爆发。消息指，一名大約40日大的男嬰初步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正在伊利沙伯醫院留醫。如果他最終確診，會是本港年紀最小的患者。據了解，男嬰的父母有朋友是確診患者，並曾經接觸過那名的男嬰，而男嬰的父母暫時未有確診。工聯會旅遊聯業工會聯會表示，近日酒店、旅遊、飲食和零售等的行業大受打擊，在1700多間旅行社中，90%已經暫時停業，酒店業亦都平均只是得1-2%的入住率，近期已經有4間的酒店結業，部分開始裁員。飲食業方面，現時已經有600多間食肆停業或者結業，即使繼續營業的食肆亦都是縮短營業時間，員工需要放無薪假。聯會理事長梁方遠說，希望政府即時落實失業現金津貼和研究推出緊急失業援助金。對於有進修課程受疫情影響停辦，他建議僱員在培訓局利用 Zoom 等的應用程式作網上教學，讓失業工友可以在家學習。建制派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去信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要求延遲原定在今年9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何君堯在信中說，全球政府已經集中處理防疫工作，東京奧運亦都要延期，以減低群眾聚集和集體感染風險。何君堯認為，近期本港確診新型肺炎人數急增，疫情的形勢難以預料，期望特首考慮建議並盡快決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北风，今晚转吹清劲东风，同有一两阵雨。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风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有大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002点，跌601点，总成交金额1,15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34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51点，跌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 汇丰控股40.05跌4.15，腾讯控股373.8跌6.4，药明生物105.7升5.2，阿里巴巴182.9跌5毫，中国平安74.75跌1.4，美团点评92.65跌1蚊，李宁21.65跌1蚊，友邦保险69.1跌1.05，盈富基金23.25跌6毫，建设银行6.19跌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51，瑞士法郎0.964，澳元0.607，加元1.419，新西兰元0.591，人民币7.102，英镑对美元1.234，欧元对美元1.098。日经平均指数报18,065，跌851，港金现价报14,660，跌26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93.59，卖出1,596.5。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近海丰园。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港铁站对开。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交通仍然是繁忙的，龙尾在利正屋游泳池。咁喺新界将军澳嘅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启思中学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超顺路回旋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系轻弹浅唱《不夜天》嘅艾力啊！一场疫症除咗带俾我哋焦虑、惶恐之外，仲有人与人之间互相帮助嘅人情味。得人因果千年记，若果你最近收到朋友嘅帮助支援，请将呢份窝心嘅感动好好记低。将来再帮助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呢。今日想送给你一首歌，是李克勤的《好人的歌》。 你若然明天风山水起，仍然记得我，十倍报答别人去，对我有意义更多。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怎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用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我哋大家。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听歌就要睇路，谁能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要是遇上再大雾。 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今天的骚动音乐请到 Nowhere Boys 介绍他们这首新的派台歌。你好 Van。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是啦，是啊，呢排知大家身体健康紧要啲啊。 第一次同你倾电话 ，Eric。 系啊，平时都系见面多啊，咁样。喂，我想讲咧，你首新歌咧，Super Powers 咧，我好中意佢成个 vibe 啊，即系个 energy。 哦，多谢你，多谢你，好开心我听完系咪？ 系啊，介绍我呢首新歌。我因为我见到你哋有 IG post 咧，讲话其实系咪嗰阵时一个日本嘅一个 DigiCon 啊？ 冇错冇错，系一个 TBS 电台同埋香港 HADA 搞咗个叫做 DigiCon 6嘅。动漫创作比赛嚟嘅，咁好特别嘅。佢本身系咧系日本搞咗廿年噶啦，咁系今年第一年离开日本喺香港做决赛嗰 part 嘅。咁我哋就系决赛嗰个嘅演出嘉宾同埋个主题曲创作嘅乐队啦。 咁你创作嗰阵时系佢有冇任何画面去到俾你啊？或者有冇咩 guideline？ 我想要一个咩嘅 feel 嘅作品咁样嘅？ 系佢系想。首先要天马行空啲啦，然后佢系想系即系好似每一个地区都有啲选手出嚟集合一齐，即系做一件伟大嘅事出嚟咁样嘅。咁所以对我嚟讲就好似，咦，咁真系好似即系超级英雄，即系聚集埋一齐拯救世界咁样嘅感觉啦。咁、所以就做呢首接近少少动漫主题曲嘅感觉嘅歌啦。 哦，咁然之后佢就话诶，咁冇所谓，如果你哋想做嘅话，就不如将首歌你哋攞返去填广东嘅。 其实系我哋 request 嘅，因为本身呢首歌系得日文同英文嘅。 系 啦，咁我哋但系净系玩咗一次，好冇人，我自己又好中意首歌，咁我哋就问下佢，啊、哎，我哋可唔可以其实攞返首歌嚟到自己做我哋嘅新歌啊？咁佢哋完全冇问题，好欢迎我哋咁样做，所以就揾咗余佬夹硬帮我填一啲广东话词落去啦。我用夹硬好似冇，好似好差喎。 喂，但系唔系嗱，因为填词嗰栏咧，除咗你啦、余佬啦，仲系北川公一啦。 北川公一系啊系 啦，咁北川公一就系填中间日文嗰句嘅歌词嘅。 系啦，有两句日文嘅成首歌里边。 嗰个系点解嘅？我想问嗰个日文。 chorus 出现嗰句咧，其实好犀利嘅。佢哋系好似我哋嘅诗或者我哋嘅文言文咁样嘅。 系 日本里面嘅古语嚟嘅，即系佢即几只字已经可以代表到好多意思啦。咁嗰句咧就系讲紧话喺一个遗忘咗。梦或者梦想的世界里面呢、这个世界是很快会崩坏或者是永远都会是动荡不安的。 哦、OK。 是啦，那我就觉得这句哇好靓喎、哦。即是如果我们拥有了 superpowers, 但我们不去拿这个 superpowers 去做英雄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会好像他这样讲会崩坏啦。 哦，同埋都几似是即是你看日本很多一些动漫呢，其实他们都有一种就是梦想和热血是一个恒常出现的主题。 一定要啦，这个热血就。咁同另外就 Bridge 那里呢有一句就是即是一起行去我哋所建筑嘅未来啦。 係 ,ok。 係啦，咁呢个係亦都係我对我嚟讲係即係我近啲半年同埋而家尤其是有疫情啦，咁、我觉得係好重嘅，亦都係好想我想表达到嘅一个情感囉。 ok。咁但係你自己填呢，你填係英文嗰 part 嘅词，即係原本你係。 所以呢、首歌係好搞笑嘅，而家係有三个嘅语言喺入面。 係。 因为点解呢，因为我哋原本想攞走晒日文嘅歌词填中文嘅。Yes, 但点知余佬填完之后呢，佢自己咬底。佢听翻咧，佢话佢听到有啲面红嘅感觉，好尴尬。咁我都知，我都明白，因为咧嗰、那个 melody 系原本真系课英文同埋日文咧，夹硬填咗几日中文词上去，系冇咗个 feel 嘅啫。咁我哋就投票决定都系用 keep 翻英文同埋日文嘅嗰两句落去嘅。咁、就都顺畅咯，即系听落去。同埋我哋之后嗰句包底啊嘛，话救世不管身世，只需心态啊嘛。咁所以就其实系无论你任何国籍都可以一齐拯救世界嘅。 系啊，有种拥抱到大家唔同嘅才能。嘅感覺咯喺度， 冇錯冇錯。 同埋我見到即系我因為有聽過啦，嗱呢一次就係幫一個 event 做嘅一個主題作品啦。咁同埋因為我聽過你哋可能係幫其他，譬如幫我以前我節目都做過主題歌啦。咁然之後有台嘅一個音樂節目，你又幫你做主題曲啦。我發覺咧都幾有趣嘅，即系 每一次啲都好似。正咁样嘛，即系冇爆， 系一个好 surprise 嘅感觉。咦，原来你哋会中意呢类嘅嘢嘅，咁样 系啊，因为咧每一次呢啲咧都好似 系唔使负责任咁样嘛，我感觉系， 系 即系出事又冇我哋出事，你哋出事，即系咁样，唔系咁样心啦，咁唔系嘅，咁我哋成日永远都会攞啲机会咧去试大家啲新嘢，咁咁先 surprise 到自己噶嘛。 系啊，所以我都几期待有机会咧，你将呢啲好似即系将譬如今次呢一个 LuckyCon 嘅一个嘅作品啦，然之后、我哋试下将佢变做一个广东嘅歌词又会点咧？然之后可能唔同嗰啲 jingle， 我哋可以其实将佢变成一首 full length 嘅歌，其实嗰个效果都可能系几有趣。 我哋都帮你哋做紧一首新嘅歌啊！ 哦，系咩？ 系节目嗰边嘅，系啊， 系，哦，即系电 子，环保啊，系环保嘢嚟噶。 哦，OK， 喂，但系讲到环保同埋你今次 Super Powers 咧，我都知道你哋系前排嘛，你哋上咗去狮子山嗰度，同埋阿安仔咁一齐上去清洁翻嗰个交易嘅。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 咁样样嘅。 系啊，因为其实本身首歌咧，我哋即系唔系当然唔系讲行山啊，行山系 mountain 同埋之前嗰啲啊嘛，火树嗰啲。但系只不过首歌系讲紧即系大家喺社会上面或者世界上面都有个岗位， yeah. 然后应该喺呢个岗位度即系尽量做到最好啦。咁其实已经系等于你拥有超能力，佢可以拯救到呢个世界嘛。咁、我又发觉我哋喂之前我哋又出 mountain， 又出照亮中的我，有火树咁，即系唱好多嘢。咁要唱埋 super powers 咁，但系而家其实系时候要有啲 action 咯，即系唔可以斋讲斋唱咁样。咁、所以我就其实自己都近排都仲有去行山嘅，但系就行亲咧都见到，首先好多人啦，咁我都好明白大家系想伸展下即系筋骨啦呢排，咁但系就真系多咗好多垃圾嘅比以前， 系啊， 咁你会见到啲即系我经过我最唔开心就系经过啲护土墙咧，咪有啲排水嘅窿嘅， 系 嗰啲系塞满晒口罩喺入边。 即系点解啲人要咁做嘅？ 我真系唔明咯，即系你戴住口罩出街，咁你就戴住口罩翻屋企先除啦嘛。即系做咩行到一半，唔通你要换？你即系嗰四个钟之后啊，我要换个新嘅， 袋翻去咯，啲垃圾带上山要带翻走啊嘛。 系啦，就系我哋想宣扬呢个信息咯。咁但系嗰日我哋系真系行咗六个钟嘅，都比较辛苦，执咗。我哋十五个人上啊嘛，计埋安仔，之后每人带一个大嘅，系大嗰啲厚身黑色胶袋，系装到差唔多满嘅。每人落翻嚟嘅时候，咁去到最后我哋都搞唔掂，因为有啲位置真系执唔到，我哋唔够装备，系啦，咁都冇执到嘅。咁就希望大家见到，即系都帮下手啦，第人。咁都有啲都几嬲嘅，即系其实我哋执到最后，咁我哋行紧啦，咁有一行人行上人，咁之后前面系有一对。比较中年嘅 couple 啦，系直接喺我哋前面掉垃圾喺地下度嘅，系啦，咁即系佢即系 expect 我哋会帮佢 pick up 咁样咯， 真系容许我讲一句真系黐线， 即系你会见到其实啊，我哋真系唔可以咁样，我哋要将呢一个即系喺个教育咯，直情系啊，所以我哋要做多啲呢啲嘢系。 想自制件飞天装甲，试下被那二片蜘蛛轻轻一扎。要变大只大炮，横海亦挡到几下。举止了正义，你有勇气吗？全网之中总有人成功，为何未尽我 super power？ 让你飞天冲破如何？凡人并未看透。I don't know what it's like to be a hero. You made me.世界は儚い救世不管身世只需心态强大过一切凭勇气去立誓今天终须一搏，拍档朋友共我在拼命担演主角。贯彻了正义，扑向了战火，全网之中总算能成功，完全地爆发 super power。对你飞天冲破如何？然而我却不懂 ，I don't know what it's like to be a hero。You made me， 我笑得大。 想知啦，嗱，咁呢一首歌啦，咁Super Powers 啊嘛，咁开头你都谂住，诶、欸，其实我哋都想做咗一首好似真系动漫嘅主题作品嘅 feel 咁样嘅，咁 嗰时编曲少嘅我哋，啊， 即系日本感觉重啲啦，咁样样， 系啊系啊系啊， 喂，咁嗰阵时大家譬如出边啲 idea 喺编曲上面有冇？诶、欸，我哋想譬如个吉他 line 要咁嘅，可能我哋个鼓要咁嘅，诸如此类咁样嘅。 有嘅有嘅，因为其实本身咧，我就咁用木吉他录咗出嚟咧，即系大家就好容易咧就会觉得呢首系一首 punk rock 嘅歌嚟嘅。咁、但系 punk rock 我哋都做过啦，亦都好多人做过。咁我就想再动漫少少，或者再即系好似话嗰边主办单位讲话天马行空啲啦。咁我就首先搣走咗个鼓，系啦，就叫阿 Nate 系用一个电鼓落去，咁至反而系。系啦，咁我就然后就再同阿 Ken 讲话啲吉他，我哋就唔好当即系 hard rock 啊 punk rock 咁去弹， yeah. 我哋弹啲即系粒粒嘢，不如好似可能学下 YouTube 啊嗰啲，即系 Ash 弹啲粒粒嘢得意啲咧咁啊，咁佢就试，咁我就攞咗呢个稿去做啦，然后就鱼佬加落去嘅时候咧，其实道理上佢系应该弹琴嘅，但系咧落咗去之后咧，又变咗阵即系好普通嘅味道出嚟，所以我哋将佢今次变咗一个系 harpsichord 嚟嘅，呢个叫做。等下先，我要問打電話問同學。喂 ，harpsichord 中文係咩啊？ 古建琴。 古建琴係啦 ，Hanson 答咗啦。古建琴係啦，呢、這個古建琴就係仲未出現鋼琴之前嘅樂器嚟嘅。咁我哋就用呢一個咁嘅聲效，再加埋一啲閃閃聲嘅 effect 俾佢咧，就做咗成首歌後面佔住嗰個底啦。好似係鋼琴咁嘅形式，但係彈出啲聲係好似其他啲嗰啲弦樂嗰啲聲咁樣嘅，蹭蹭聲咁樣。咁就比較 cut through 啲啦，同埋佢。得意啲啊，件事好似小朋友啲咁样，我就好中意个声，系啦，所以做咗。 O K， 所以出到嚟，我因为咧，譬如听咗你哋一轮好多唔同类型嘅一啲嘅新嘅尝试啦，咁然之后咧，呢首又好似带翻俾我去啊，你哋嗰阵时唱紧 Peter Pan 啊，即系嗰阵时嗰种轻松自在嘅 feel 嘅咁样。 系啊，因为我觉得就算过咗五年啦，好似同 Peter Pan 嘅时候，我哋个心态都仲系冇变，即系大家都仲系好想做翻小朋友咁样。 系 ，OK。 所以我系你系讲得好啱啊，我系其实系想追求翻嗰一种嗰个 vibe 咯，所以系同 Peter Pan 嗰首歌好似。 哦，咁而喺 MV 入边咧，你哋亦都系即系做咗一个好大嘅挑战啦，就系同小朋友做戏啦。 系 个过程如何咧？ 第二日我唔喺度。系因为咧，其实点解？我哋如果我哋自己拍 MV 嘅话啦，我哋就好易会啊一齐做五星战队啦，打怪物啦咁样，就肯定会就 cosplay 出现噶啦。咁咧导演就话唔想我哋咁样做啲啊嘛，因为太 expected 啦呢件事。咁不如就将嗰件事就变成咗系我哋系将呢个 super power 系交俾我哋下一代啦，或者系。看下下一代其實他們的 superpower 是從哪裡來的呢，其實最後的 MV 就是其實解釋都是在父母裡來的。 嗯。 是的，所以就今次就找了幾個不同國籍的小朋友啦，即是又包括那個語言啦，三個語言那樣東西啦。其實他們是做回他們自己的，我們沒有給一個角色他們去做。即一些就真的很喜歡跳舞，一些就很喜歡幫人，有一個很喜歡踩單車，還有那個媽咪就很環保的，就成日教他們即是怎樣不要這要用膠樽啊，唔好用紙杯啊，咁嗰啲嘅，系啦。 咁所以就將一啲係成全啦，同埋即係發掘佢哋喺內心嘅潛能啦，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擺喺 MV 度。 OK。 最新尾就有遇到個仔仔添。 哦。Oh. 但係因為佢得三歲咧，佢唔可以有好多好重氣氛啊， yeah. 因為解釋唔到俾佢點樣做，所以最新尾就係阿魚佬拖住佢衝去我哋度一齊擺一個 superhero 嘅 pose 嘅。 哦、oh, ，OK， 所以好充滿住父愛嘅 feel 啊！呢單嘢。 係啊，係啊，係好得意。 喂，咁我想问啦，咁而家有呢首系新歌啦，咁喺咁嚟紧今年咧，嚟紧今年 Nowhere Boys， 咁你哋嘅 planning 啊等等会系点样？因为之前我知道你哋本身预计喺年头希望有一个 show 啊等等嘅嘢噶嘛。 系啊，其实我哋本来一月有个 show 嘅，但系诶褪咗啦，然后谂住褪到三四月，但系而家都要再褪嘅，所以我哋仲未有一个确实嘅日子，我哋嘅 show 系几时搞或者系点样搞。咁但系呢段时间度，大家都反而见多咗面喺 band 房度 jam 多咗歌嘅， 系 咁，所以都不断创作。紧新嘅歌，所以嚟紧都应该好快会有新歌出现嘅。 嗯 ，OK， 咁而家就即系大家可以摊住你哋呢首新歌叫 Super Power 先啦。 冇错。 喂，今日多谢晒阿 Van 啊，咁我知道 No Way Boys 其实其他成员喺你嘅电话旁边嘅，系啊，咁但系 系啊系啊系啊， 奈何啊？我哋希望下一次嘅时候，你哋有新歌嘅时候，就一齐上翻嚟我哋直播室度一齐倾偈啦。 冇错，再见面到时一齐。 OK， 今日多谢阿 Van。 Thank you， Eric。 Thank you， 拜拜。 we thought we might just float. And the bells begin to ring. And the clock begins to sing. Like a blackbird in the 停滞不前。央行预期三个月之后的下一次调查指数将会进一步下跌，日本经济恶化情况将会更为明显。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吹和缓嘅北风，今晚转吹清劲东风，同有一两阵雨。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风势颇大。星期日同星期一有大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074点，跌529点，总成交金额124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34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51点，跌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汇丰控股40蚊，跌4.15元。腾讯控股373.8跌6.4，药明生物105.9升5.4，阿里巴巴184.2升8毫，中国平安75.35跌8毫，美团点评93蚊跌6.5，李宁21.5跌1.15，建设银行6.21跌1.3，友邦保险70蚊跌1.5，盈富基金23.3跌5.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2，英镑9.583，瑞士法郎8.04，澳元4.707，加元5.456，新西兰元4.581，欧元8.4977。每百日元对港元7.2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672。日经平均指数报18,065点，跌851点。港金现价报14,760蚊，跌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95.55美元，卖出1,599.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就暂时咧交通系大致正常噶。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嗰段咧车多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何文田港铁站对开。另外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嗰段咧都系车多挤塞，龙尾喺李郑屋游泳池。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长沙环道和钦州街交界因为有交通灯损毁未能够正常运作，影响到巴士路线，包括31号 B、36号 A、36号 B、214、702都是需要改道行驶的。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长时间揸车，记住要保持正确的姿势，安排小休和要多做伸展运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阿摄啊，我最近呢有铺人啊。 咩人啊？ 系 polling 嘅人啊。 哦，原来系投票人。咁就要参加音乐选民有得揀啦。由4月6号开始，四大音乐节目分别有骚动音乐、轻谈浅唱不夜天、恬淡情怀，仲有音乐情人。同你玩游戏，感受做选民嘅意义。每日精选两首心水歌曲，听众登上二台 Facebook 行使投票权。投中票数最多歌曲嘅听众，更加有机会获得选民有礼心意包。每个节目和你投足一星期。 记得留意由选举事务处。

Chante 系啦，系法文干杯咁解。 哦， 系啦，讲咗先啦吓，因为更惊唔记得咗个发音，头先啱好急咁听咗。 哦，法文干杯 系啦，佢意思又系健康，但系佢话多数咧系会讲干杯咁解咁样啦。咁、 okay、 大家就知道，其实今日系可能歌词当中会同酒有啲关系啊咁样。咁我哋摆低首歌先，想讲呢个歌手。我哋之前咧咪有個 Muji 98水水，我已經覺得佢個名好不可思議啦，係咪？咁話說我呢個牌又係即係 loop 緊一個好多人擺歌上去嘅一個平台咧、啊，叫做 Street Voice 啦、啊。咁入邊咧我就聽到一個即係近幾排佢哋叫做榜霸。 嗯， 所謂榜霸就係佢只要一出歌，佢就會 好多 click rate。 係啦，佢個即係每個星期個 click rate 嘅榜咧，佢就會霸佔㗎啦咁。 係。 咁呢個女歌手佢個名咧寫法啊嚇係問號。T E 问号 T E 系啦、嗯、T 同埋 E 系英文， 系 问号系标点符号， 点读咧？系啦， 你知唔知当时我见到呢个名嘅时候咧，我第一个反应就系要上网 search 下啲佢自我介绍嘅短片啦，或者点样啦咁样。咁然之后我唔知点解咧，大家好似有一种默契，唔知大家系觉得唔使读佢个名啊，就系听佢唱歌得啦，又或者点样啦？其实冇乜即系好正式地读佢个名嘅，但系咧。嗱，問號 T E， 我睇咗啲訪問去解釋呢個名字，哦、嗯，咁、啊、我就知點讀啦。呢、這個名咧讀 White， 係啦。同一時間咧，佢啊 Win 問係 Win 嗱，有啲接近啦。呢、這個同我非常之深水清啊。 T E Win 嗱，有啲夾硬啦，又咁樣係因為佢個問號咧，佢想代表嘅係 W H Y Why 係啦 White。 但系佢系想食咧，就系白色嗰个 white 个音，系、 哦、 啦，所以但系同一时间，大家都知道台湾咧系好会基本上八成嘢都会有中文嘅翻译噶嘛， 系 佢中文名咧就叫做坏特， 坏特 系啦，就系坏咗嘅坏啦， 坏特 特别嘅特 ，white 系啦， 嗯，几 Q 啊！ 我心谂系咪听完个名字之后，其实冇乜兴趣了解佢哋？ 唔系，我会觉得几好啊，即系起码你出到嚟嗰个你个 branding 啊、嗯，本身你已经系有啲你嘅谂法喺中间啊， 系，因为其实咧老老实实即系。个名字改成咁咧，俾咗以前嘅我啦吓、 啊，你都唔播啦。 唔系，我会问你想点啫？ 啊、 好威咩？改到全世界冇人认得，系、啊哎、我知。 系啊， 即系改到啲人唔识读呢个名字，好威咩咁样？啊，真系几威过呀！ 红嘅你咪威咯，唔红嘅咪 who cares？ 系啦，咁样。咁于是乎，即系因为个名字好神秘啦。咁大家都知，即系台湾真系好中意 label 啲歌手啦。咁佢个名字就叫神秘歌姬啦，咁样，即系好神秘个名啦，咁样。但系同一时间咧，佢亦都有另一个呢个系佢哋公司嘅文案上好成日会讲嘅，佢叫做 lo-fi 歌手啊。 嗯哼， 即系大家可能熟系熟 hi-fi 啦。 嗯。 但系其实佢就系想做嘅就系 low-fi 嘅歌手， 即系好 minimal 嘅啲嘢， 好粗糙咯，嗰个声音同埋制作上，但系嗰个粗糙同埋即系唔细致咧，唔系嗰个态度啊，即系求其啦， 唔认真，而系一种美学嘅 style 咯， 系啦，即系而家嗰种美学嘅 style 就系嗰种轻松啦， 系， 即系好chill嘅，好夜晚嘅，好。我谂系一啲内心嘅嘢嚟嘅，所以其实好，佢哋公司 sell 佢咧，都会话佢一个 lo-fi 歌手咁样。咁然之后咧，我睇咗佢啲几首嘅作品，其实佢依家应该话喺唔同嘅串流平台有嘅歌都系六首啫。 嗯， 咁但系呢六首咧，就已经令到好多乐评咧评价佢叫做怪物级嘅新人。 系， 因为的而且确呢六首，首先佢只有参加曲词嘅制作啦，咁同埋。唱嘅嗰個腔調啦，大家都話、即係近幾年華人樂壇，大家都好期望有呢啲咁樣嘅聲音嘅質地出到嚟嘅咁樣啦。咁另外一樣嘢，大家都話係睇到佢種野心啊，但係嗰種唔出聲嘅野心啦，嗰種野心就係講緊係冇人做、甚至乎你可能唔理解我做緊啲乜嘢嘅，即係同而家時下大家興緊嘅嘢係好背道而馳嘅。 咁咪啱咯。 系咧， 有趣咯，咁咪 系都几有趣噶，所以大家可以听一下今日呢首歌先，因为我听晒六首之后咧，我自己本人啊吓，我系最中意呢一首，咁大家可以上啲串流平台听埋佢其他作品，因为都唔多歌啦，得六首啫嘛，咁样呢一首歌歌名叫咩？ 送车 吓，系啊系啊系啊。 Say, do I look like how you looked to me? step of the way, we could bang the rules until they break. 除了战后人与你擦肩，陌生的街有一样的脸。说再见的画面太过遥远，我们的电影换谁来主演？Someone else on the day, and I'm still thinking you'd be back. 真正的欲望言辞悲，但这出戏我仍然奉陪。也许某天也在那一天，我会擦着你夜的香水。 我杯酒呢 最一定是我觉得是香槟或者红酒咯， 白酒都得， 系呢个我哋呢啲 whisky 都得。 嗱，但系呢一首歌真系，即系唔好系啤酒咯， 唔得唔得， 啤酒唔得， 系 咯个气都唔啱， 系啊，所以 low 翻其实即系好多人有啲人嘅解释，即系话其实你可能录音嘅设备唔系嗰种系最完备嘅，即系哇有好靓嘅 studio 录出嚟，咁佢可能粗糙啲嘅啲声听落去，有阵时咧可能。收回音可能又錄到啲其他街聲啊，其他人聲啊。 嗰個源起係因為一啲獨立樂團，佢的而且確因為經濟嘅問題，可能嗰啲 equipment 冇咁好而衍生嘅一個音樂嘅種類。 係、啊。 但係呢個咧，大家講啊嚇，佢特登做到咁嘅。 係啊，所以其實有一種就係你，即係等於一個人化妝，佢其實用咗成個鐘頭化，但你睇落去唔係好覺得佢化咗好多嘢咁樣咯。 哦 ，OK， 係呢、啊這個呢、這個。 咁其實係好高難度嘅。係。當然佢花幾多時間做呢首歌我唔知啦。 係、啊。 係、啊、但係聽出嚟，我覺得幾好喎、啊。 我、哦、很喜欢，真的。咁呢、 啊、 首歌其实头先一路讲话酒啦，其实即系关酒事嘅。因为佢就系、是中间嗰句歌词啦，就系讲过了今晚就不再醉啦。 嗯。 然之后 enjoy the moment 同埋 enjoy the pain 啦。咁嘅意思就系讲紧失恋。 嗯。 我今晚饮埋呢一杯之后，听日瞓醒我就会好翻噶啦，咁样。咁系咪会好翻就另计啦？做咩啫？ 咁易咯。 讲下啫嘛，即系都系借个机会饮下啫。 失恋人最中意呃自己噶啦， 同埋呃酒飲咯，可以。 你俾我聽埋五日啦，成個月噶咯，姐姐。 可唔可以陪我今晚啊？即係我陪咗半年噶啦，已經。 你走未啊？咁。 同埋已經係 咁介紹新仔俾佢識啦。 係咯，唉，真係，即係你其實外國好多啲新進嘅音樂人，佢都好鬼死後生嘅。 都 係。首先第一就係你有冇機會俾佢哋啦。 嗯。 即係你會唔會又係俾一班老人家去到即係掌控曬所有 publishing 嘅權力啊？諸如此類。 同埋美學啦。 係啦，咁你係咯，有俾唔俾到呢班人有話語權啦？ 係。 佢嘅創作，你會唔會俾個空間佢自己去發酵一下啦？係咯，而唔係一嚟就得咯，唔怪。咁樣咯， 或者唔賣錢咯。 係啊，第二就係即係佢哋聽啲咩，但係同埋佢養分係有啲乜嘢嘢咯，好緊要呢啲嘢。 咁但係即係頭先講嗰樣嘢，即係好大家都會期待你哋佢哋會俾到更好嘅資源佢哋嘅情況底下，咁後生咁以後嘅音樂嗰、那個無論係質地定係內容都應該會更加豐富嘅。好耶！做咩啫？抱下場啦、啊，好心虛先。 佢又唔係現場，捧咩場啊？捧你場啊？ 捧音樂嘅場 嗱，咁啊，瓊呢首就係即係嗰啲嚇即係失戀 飲酒 嗰啲啦， 傷嗰啲啦。 係啦，咁啊，香港其實近呢幾年都有一個即係獨立嘅女歌手啦，佢係越嚟越癲啦，咁樣係啦。 佢諗住去邊？ 但係佢自己又做啲嘢，有陣時都幾 low fi 下嘅，即係你睇佢自己，尤其是譬如佢 GDB 啲 side project 啊，係啦咁樣，即係都有呢一種嘅質地喺中間嘅。咁但係佢亦都真係幾成功地開到自己一條嘅路出嚟啦。咁我諗尤其是佢好識得用 social media 啦，咁然之後佢都係。香港而家好多歌手都有 Telegram 噶嘛，其實第一個認識香港嘅歌手做呢樣嘢咧就係 Serena 啦，咁樣咯， 哦， 即係佢係其中一個，我、哦、咦最快喎，佢 pick up 呢啲 pick up 得幾快嘅 ，OK， 係啦，咁佢即係上一張上兩張嘅碟嘅時候、都有一個少少嘅概念啦，叫 Don't Text Him 啦， 啊 係，係啦，即係都係講佢就係 唔好再揾佢啦， 唔好 drunk texting 啦，係啊。因为饮醉咗你就容易 ，B B 你边啊，我真系好挂住你啊，真系好中意你啊， 我原谅你啊，我哋扮冇事发生过啊。 系啦，呢一首歌第一句咧就系一个话俾你听，唔好啊，千祈唔好啊。 Don't text him, Serena。 是你吗？细碎故事再上一遍。 是近在前方的你。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刊宪扩大预防及控制疾病新规例范围，涵盖卡拉 OK 场所、美容院、麻雀馆、按摩院、夜店或者夜总会同埋会址。公告下昼三点起生效，但未具体公布场所几时起会关闭。消息话，下昼三点起，呢啲场所会纳入规例，并授权俾食物及卫生局局长。政府将会发另外一个公告，公布呢啲场所喺傍晚六点暂时关闭14日。公告列明有提供美甲、植发同植发服务嘅场所都属于美容院。上星期六實施的新規例要求六類被指高危的場所關閉14日，包括遊戲機中心、浴室、健身中心、遊樂場所、戲院、派對房間，但不包卡拉 OK、 麻雀館和按摩院。工聯會旅遊聯業工會聯會表示，近日酒店、旅遊、飲食和零售等行業大受打擊，在1700多間旅行社中，90%已經暫時停業，酒店業亦都平均只係得1-2%入住率。近期已經有4間酒店結業，部分開始裁員。飲食業方面，現時已經有600多間嘅食肆停業或者結業，即使係繼續營業嘅食肆，亦都係縮短營業時間，員工需要放無薪假。聯會理事長梁方遠話：希望政府即時落實失業現金津貼，同埋研究推出緊急失業援助金。對於有進修課程受到影響而要停辦，他建議雇員再培訓局利用 Zoom 等的應用程式作網上教學，讓失業工友可以在家學習。建制派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去信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要求延遲原定在今年9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何君堯在信中說，全球的政府已經集中處理防疫工作，東京奧運亦都要延期，以減低群眾聚集和集體感染風險。何君堯認為，近期本港確診新型肺炎人數急增，疫情形勢難以預料，期望特首考慮建議並是盡早決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国会参议院一个的委员会上交代政府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工作。被问到一旦东京的确诊个案激增，当局怎样应对，安倍强调要设想最坏情况，正是就各种可能性做准备。安倍形容日本在疫情之下，目前处于战后从未经历过的国难状况，政府将会在下星期商讨紧急经济对策。他又说，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延期一年，正是探讨能否将原本安排给警备人员的宿舍用作医疗用途。至于会不会封城，安倍说政府会就疫情发展提出各项的要求，但日本和法国等的欧洲国家情况不同，无法做到封城，相关法律的强制力亦都是较弱。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多云同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9-22度，吹和缓的北风，今晚转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多云，风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有大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085点，跌517点，总成交金额1312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34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51点，跌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4.4，跌5.8；汇丰控股39.95，跌4.2。

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最荣幸是谁都是造物者的光荣，不用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不用粉末，就站在光明的角落，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我喜欢我，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孤独的沙漠依然盛放的赤裸裸，多么高兴在琉璃屋中快乐生活，对世界说什么是光明和磊落，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天空海阔，沙漠里依然盛放的赤裸裸。 张国荣歌曲名称《我》，多谢你留低咗呢啲故事。讲翻起同一啲离去嘅人最大嘅回忆，我谂好少人可以记得啲好复杂嘅故事噶啦，应该脑海当中都系漂浮住最深刻嘅回忆，而嗰啲最深刻嘅回忆咧，可能都系啲好简单嘅故事。呢一首歌讲嘅系张元同佢外婆之间，即系佢婆婆之间最简单嘅回忆，系一首歌嚟嘅，系一首好简单嘅民谣嚟嘅。 镇上的中央有高高的月亮，村子有好人家，古老的山丘有雀。 人人都识嘅童谣《外婆桥》咧，系张元，嗱而家叫做安普啦，同佢婆婆最深刻嘅回忆。安普啦，呢首歌歌名叫做《外婆桥》，系一首好简单嘅童谣，但亦都系佢同婆婆最深刻嘅爱同埋记忆。当中亦都有婆婆细细个同佢讲关于战争嘅一啲嘅记忆嘅元素喺当中。会发现原来记忆真系一件几复杂嘅事嚟嘅。咁但系你自己会记得啲咩事啊？尤其是当你行完呢一生之后，翻翻转头再望嘅时候，你会希望自己记得嘅系边啲故事啊？ 我坐在窗前，望着窗外，回忆漫天。生命是华丽错觉，时间是贼，偷走一切。七岁的那一年，抓住那只蝉，以为能抓住夏天。十七岁的那年，吻过他的脸，就以为和他能永远。有没有那么一种永远，

有啲人留低咗歌，亦都留低咗思念，更加留低咗啲勇气俾我哋嘅。 天暗晚霞，七月灯辉，会破孤心的灯好伴，可不等到安坐一夜安闲，看看一公心破了几空，对不对心的诉诉喊喊，一公没什么遗憾，只想要点点 叫做真真余培真。而且个好艰难，但我知道你会在天上一路望住我，给我好多的勇气和爱，于是乎就有了这一首歌。再简历有余佩珍的作品，那个名称叫丁有年二月二。